谢谢谢谢谢于丽萍、郭秋林、傅国仁的参赛。好，下面由三号参赛选手刘春秀为大家演唱，他演唱的曲目是《秦香莲》选段《琵琶词》。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再请听《黛玉葬花》中的一段《西皮二六》，沈小梅演唱。

是你救我，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八戒，谁呀？ 这亲戚 跑了？ 哎，不不不， 哎，哦， 是我劝他走的呀。当初人家不走，我撵着他走。真走了，我又放心不下了。 兄弟啊，别发愁，能找到的山不转水转。你买的是什么药啊？啊？ 哦，哎，桔梗枸杞红砂掌。这桔梗啊，治白病；枸杞泡水喝。你看这啥药？ 哎，我全要了。 哦， 俺媳妇怀孕了，光想着吃山楂。 哦， 哎呀，来，给。 哎呦，200多块呀、啊，太多了啊！ 不多，仙丹妙药，火针加食。 那一点啥药哪能值这么多钱啊你？ 哎，兄弟啊，请你我家啊， 我剩下100就够我家的了。 我知道你卖了菜当路费，寻人不见，心焦心慌。 哎，不，大哥，那不缺钱。 甭客气，拿着吧。哎，你推的是啥乐器啊？ 哦，苇子哨。 哎，好听。哎，来一把， 行。 八戒，拿几副易拉罐来。 八戒， 长命！ 谁叫长命啊？我叫何涛。 兄弟， 嫂嫂，你认错人了。既然你叫我兄弟，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 兄弟， 姐姐，你 啊，我是八姐的丈夫，叫程坤。 姐夫 啊，好好，哎呦，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 高的富民耕作为力大，俺家一年大变化，收音机里的清晰，杀去重要才是好办法。村里从农学院请来的老教授，帮俺种了几根黄芩荠花，都只为俺张高水陈土之好，大面积丰盛发了家，一家收入200000，小山村报上了100000。 姐姐，我过得很好，你就放心吧。 好啊，很好啊。 姐夫，你家过得咋样啊？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家庭生活现代化。 姐夫，姐姐，我走了。 哎，兄弟，吃顿饭再走吧。 哎，不， 长命。 八戒，你认错人了。你在发烧，走，快回屋吧。 Thank you.

这个人太好了，他好的我呀张不开嘴说实话。你想去咱俩一块儿和他说明白。 姐姐你说啥我也不能去，咋这里到变硬了？老天在你家里我说你全是实话。人家科学家来咱这里口唱说咱这里地势高，土质水质特别适合种药材。姐姐来来来姐姐，当年就种上了桔梗，下一步啊还有开发枸杞、甘草、大青叶等十几种药材。大家选我啊当科研小组组长。我们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签订了5年合同。姐姐来你看这沙坡沙流里种的都是桔梗，六七月里桔梗花一开一片雪青色，那像个大花园。 是啊长明， 姐姐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咱结石村能有这一天呀。 是啊这多亏党的负面政策，是科学救了咱这穷山村啊。哎姐姐你有钱不？睡不着觉啊，光想就你知道我有多自豪。我就找啊挨着你找，老天在垃圾堆里呀我捡到了你的瓜子，我就捧着哨子吹呀吹，怕你出来和我见一面。太转我呢， 那我得留下来。 不行，你不能离开姐夫，更不能啊！走一步退两步。 怎么会呢？傻场面！我留下来呀、是要和姐妹们好好的拉拉，再也不能搞减轻婚配了。像你呀、我呀， 大姐 这样是不行。 我是踏着你的脚印跟上来的，藏在屋后边全听明白了。那天你是要回娘家不让跟着，我就看出你有心事，你前脚走啊，我跟在后边怕你碰着摔着啊。 真 快姐夫。兄弟啊，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啊。大姐，这姐夫，八姐的心太好了，发

老夫啊就细细想嘞来一我句句一女子同他，我提了心上难为准他愿明波是大花终一年我先不听把妻子儿女一笑忘 当子的身，我好像最安心。交际花小巴黎，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岁数养的腰，无用养的脸，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要你晒死不落，爱是家个皮蛋开，多的美女呀便宜，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瓦解。到后来我投机失败没有钱，那当户谁把心上病，千种妩媚一边人，一张笑脸变恶脸，从此踢出大门外，我到此两心谁发言。 Hey. 浪荡子赌博害人之死地，劝人莫呀浪荡子，鸦片毒品为葬送礼，劝人莫呀浪荡子，老李混日莫投机，劝人莫呀浪荡子，血浆挖到当自己，劝人莫呀浪荡子，夫妻恩爱要珍惜，劝人莫呀浪荡子，孝敬父母需牢记，劝人莫呀浪荡子，真情好话与是非，劝人莫呀浪荡子。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探终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 Oh, 人家在书本那一边做礼貌社会的生，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哎呀，为什么今天把这门唱起歌来可爱不见，哦耶哦，你跪下来就可得亲人，才想观草千丈，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与娘，第六我将有花浇在花上，八万一我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出山走你滚下你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你人开你 聪明

关心关心北方君，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尽。一杯将军不忘语，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日流离的流离。那接着做把你到走，黄路飞，千帆离不归郑州，王子良意快不尽。 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